我刚好贾家跟朱熹在，我问你一下啊，就是小腿啊， 别一下， 没关系，这个还不到上课内容，我只是先问一下，就是那个小腿静脉曲张，我之前说好像是要去腿部的湿气会比较好一点，可是老实说，我们台湾人教的那个。吃那个水煮黄豆芽，每天吃的那个方法，很多人吃了之后觉得不太舒服，觉得卡卡的。所以不晓得朱熹，比如说你在临床上遇到那个小腿的那个静脉啊，凸出来的，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教一下？ 我是用的那个去胀汤的结构，可以在外刮一些。 什么东西？ 去胀汤。 去胀汤。 去胀汤。 结构。然后外刮什么呢？ 外挂那个祛湿的薏仁， 在外挂薏仁在什么？ 在外挂一些那个活血化瘀的。 在外挂活血化瘀的，比如说。 有桃仁，有时候会桃仁红花，有时候 桃仁红花， 有时候会乳香的。 啊，还有 乳末，乳末。 乳香末药。 乳香末药啊，桃仁红花、乳香末药这种三颗药再挂进去，好，那你用护爪也得再 对这灯不亮。 试一下啊，好，谢谢。 对他这应该不见两灯是这 样。我不是很熟，你可以告诉我火针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吗？烧哪里？ 烧针。 扎哪里？ 扎那个去他的静脉，然后拿那个压开在绑上，绑上它不是就会更胀了吗？哈。更胀了，然后那个针上面点一下就可以，它血就喷出来了。 那必须有这专业。 就 是 血管非常好，不需要火针可以效果。那个用 普通的针，火针很好用。 所以又学一招哈，就是要用烧到多烫啊？ 我们一般火针的话，它这个是特殊材料，它是会能够承受它的百度的温度的那 种情况。80度哎。 它烧红了之后再烧白了就可以了。 它烧红了再烧白。好。 它先红了之后再摆开了之后，这个就是很点一下，但是能够对到那里，好像你医师讲的那个做到脸上啊。 对。 然后就刺了啊，点一下啊，它百度。一般有个助手拿一个最高的护手霜打在这里，下面放一个盆接起。最多的一根。